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多年来的成名组合 Ulu Furu 入面的一位歌手叫做松本 Turtles， 今次同宠物小精灵合作唱出他们的主题歌曲，作曲、填词、编曲都是有来自冈崎体育将对爸爸的爱在这首歌曲入面刻画出来，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生物。人同人之间的连结需要更加多的桥梁，亲情的可贵也都在这首歌曲和电影当中体会。冈崎体育 Matsumoto Turtles 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生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做 live， 我一路 up 到搭半。我一直冇系 live， 而家话俾你听，而家嘅时间系下昼5:11。 呢啲你哋后悔嗰时用嘅招数。 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耶、yeah, ！大年初一见到你真系福气。 唔系咯，正如头先我喺 IG 嗰度都有讲啊， 系 会派利是嘅人唔翻工，会翻工嘅人唔派利是。 不过好彩，我哋最后都捉到边个？方子豪啊！是啊，祝到爸爸佢新年快乐，同埋祝佢个女快啲出铺啊！我真系，跟住我就提阿子豪小心啲波城啊，系啊， 系啊， 唔知啊，我觉得好危险啊，真系，唔好俾佢细细个接触啲咁危险嘅叔叔啊，真系。 会啊，百无禁忌，今日旺一旺个场啊嘛，我哋我准备咗啲嘢，旺一旺个场啊！ 嚟啊！ 俾啲烟花我。 不知道今年各大屋村仲会不会有这些啦，因为你费事人人群聚集嘛。 冇啦。 是啦，所以今年我哋帮你做咗佢。 系。我佢。 好呀，啲水运走晒。 唉，好想辞职啊。 唔好攰呀。係呀。 唔係，但其实我觉得好开心嘅，老老实实。我真係有一种新一年新嘅希望，我係一个新嘅人。好似翻咗一份新工嘅感觉嘅，系啊。不过见到旧嘅拍档咧，就唔知点解。 点啊？你讲啊？ 就觉得 今日都未到赤口，系咪先？ 不过都系，我觉得其实好多祝福咧，即系呢几日大家会搏命咁讲啦。 系啊。 但系我觉得其实真系实际啲。头先啊，我哋同阿子豪拜年嘅时候咧，子豪讲咗句，即系你知道子豪好认真讲嘢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认真。佢就话。乜都系假，最紧要咩啊？佢指一指佢封利是，我以为佢想讲最紧要有钱啦。跟住我就系啊系啊系啊咁样。跟住然之后佢话身体健康，我即刻会觉得我自己好俗啊！我份人真系。 个脑谂埋嗰啲嘢都系钱有关嘅。 但其实拜年系开心嘅咁样啦，咁但系即系都系提下大家啦，注意防疫啦。 嗯、 因为我想讲，我今日由将军澳出嚟嘅时候，我系历史性见到将军澳咁多人， 系咪好耐冇试过见到咁多人呢？ 系啊，同埋我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啦，我觉得大家都着得几五颜六色噶。系啊，因为之前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其实香港人都几中意着黑色衫嘅，即系黑色啊或者暗码啲嘅颜色啊咁样。 简单啲嘅。 系啦、啊，咁样咁我唔知点解咯，我屋邨咧佢唔俾的士入嚟啦，跟住我就行出去搭的士，于、哦、是乎就行咗少少，行多咗少少路、 哦。辛苦你、 啊，系好攰啊！咁然之后我就见到唔知点解咯，我觉得虽然都系大家戴住口罩啦，但我觉得大家着嘅衫咧都五颜六色咗，唔知系咪都为咗配合呢个大年初一咚咚咚咚撑嘅主题？ 我谂系抑压咗一段一年啦。大家都冇乜点样去社交啦，咁跟住年初一就都会选择性地去搵一啲可能人少啲嘅聚会啊，或者分散几次咯。以前成班，而家咪逐个逐个屋企去咯，咁样。 嗯， 咁所以就将嗰啲抑压咗好耐嘅欲望，着靓衫嘅欲望就攞翻出嚟咯。 系 咯，所以今日搭地铁翻嚟嘅时候，都见到都几好睇噶。啲女仔着衫今日认真、哦，咁大家都隆重其事去拜年咧，哇，多咗好多好好睇嘅女仔 我唔知点样阻止佢做呢啲行为，有冇听众朋友可以帮帮我？我真系为咗香港治安着想，我好想阻止佢呢啲咁嘅行为。 呢个都未算，话说今日大年初一朝早，咁我瞓醒觉嘅时候应该十二点零一点啦。 系， 然后我玩紧电话嘅时候，跟住我妹就入咗嚟啦。 佢入咗嚟， 入咗我间房度，即系类似讲啲新年贺词啦，嗰啲啦，做紧咩啊，嗰啲咁样啦。 哎呀，好温暖、啊。 因为谂住一家落去食早餐，但系两人咁样都冇办法， 啊、 即系冇得饮茶。平时想饮茶嘅，咁啊冇啦。跟住我妹入咗嚟，咁啊坐咗喺个床边，就即系同我倾偈啊，玩下我啲 PC 狗啊，跟住又睇下我玩电话啊，咁嗰啲。跟住当因为好难得地，我哋两兄妹咧出现喺同一个空间、即系同一间房啊、有时都系各自己间房。跟住我妈咧咁啊又入嚟又听到我哋讲嘢就，咦你两个喺晒度啊？咁啊拜年啦咁样，跟住就入自己间房咧就攞呢个利是封入嚟啦。咁啊齐晒脚咯，一家四口差阿爸啫嘛，阿爸喺厅度睇紧呢个叱咤嘅颁奖礼啦，好似播紧啦咁啊，系啦重温啦咁。唔系我港台嗰个都会重温噶，大家留意住我啲宣传声带啊。 你惊大年初一俾人炒你？ 唔会嘅。咁之后我。爸又入埋嚟咯，成家就喺晒我间房度，咁我仲瞓喺张床度冚住张被咁。 唔系啊，都几乐也融融啊！年初一呢个境况系咪？ 表面上非常之乐也融融，实质我嘅内心非常之忐忑，同埋尴尬，同埋有一种唔知点算好嘅感觉。 因为 事完小弟咧有一个睡眠嘅习惯嘅，就系、是、即使我着住衫裤瞓觉都好啦，各种原因之下，当我瞓醒咧，有阵时会冇咁一件半件嘅。而当喺当， 大家试想象，咁波胜到底系瞓觉嘅时候喺佢身上发生咗啲咩事咧？ 我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点解。其实嗰一刻，因为我妹未入嚟之前，我都唔理嘅，惯咗啦。我其实冇着裤嘅嗰时，喺被斗里边。 吓、啊，即系你妹入嚟嘅时候，你已经冇着裤啦，唔系即系。啲句上点样怪怪地？ 佢入嚟嘅时候，其实我未着翻嘅，因为佢突然之间冲入嚟啊嘛。咁你做嗰啲动作又好尴尬噶嘛。咁我谂住佢入嚟拱一拱就走噶啦，点知佢坐喺床边？ 佢唔单止坐喺床边，佢仲吸引埋阿爸阿妈一齐入嚟，全家一次过喺一个冇着裤嘅波城隔篱倾咗好耐偈， 仲要拜年。而我心里边觉得讲恭贺说话嘅时候，如果冇着住条裤，硬系觉得今年会好邪。他们不知道到这一刻其实都希望他们没听紧。 我脑海边真的浮现一个半裸的波城跟我讲恭喜发财的时候的样子。最人家如果有些男仔大只仔咧，上半身唔着衫咧，我都覺得係一個技藝啊！ 都好睇啊！新年健康康大大隻隻咁樣樣啊， 咁樣我都叫有嘢摸下。你下半身唔着衫，我摸咩咧？我係摸住自己心口，講話哇！我接受唔到啊！你咁樣着翻條褲。 咁我其实心里边极度尴尬，一任何嘅喐动又会好明显。 系， 咁但系佢啲 同埋依家着太尴尬啦。 系啊， 你等于俾佢哋知道你好耐都系裸住下半身同佢哋倾偈。 咁我妈不嬲都知道我有呢啲习惯嘅， 吓死我。 咁 我以为你阿妈知啲咩？ 咁于是乎咧，我就咁阿妹又坐喺隔篱，咁我就利用佢庞大嘅身形咧做一个护盾啦。 边个庞大的身形？ 我妹啊，即系佢坐咗喺度。 波妹听唔听到啊？听唔听到啊？大年初你阿哥啊做咗啲乜嘢事情啊？喺你隔篱唔着裤不得止啊，仲要话用你庞大嘅身形啊！ 跟住，然后就喺度佢哋唔知讲咗啲咩嘅时候，我留意到佢哋嘅注意力放咗喺另一个地方啦。我就嗱嗱声喺度喐身喐身，哎呀，好攰啊！今日真系咁啊，嗰啲咩啦，然后就借啲嘢喺里边咧，就咁样数翻条裤入嚟，然后着翻好之后，就先坐翻起身啊，咁样，哇！好尴尬啊！大年初一 几好啊？呢都叫做几有急财噶喎，喺着裤呢方面，睇怕你都成日遇到一啲咧要急急嘅着裤走嘅情况啦。 真系大富大贵啊！今年我话你听呢单嘢 啱噶啦 啊！ 好刺激啊！好刺激嘅拜年嘅经历啊！我真系觉得 系刺激啦，所以我今日忍唔住同大家分享咯。我屋企人都唔知嘅，希望佢哋冇听啦。 送呢个故事俾大家，除咗祝大家大富大贵之外，都可以祝大家另外一样嘢噶。 系啊，我都有嘢祝大家噶。今年祝大家希望咧喺情场上面啦、啊、职场上面啊，各样嘢咧都可以大杀四方，斜一斜佢啲唔好嘅嘢，全部通通走晒。 人哋斜一斜佢系着红底。 诶、哎，我今日真系啊，特登 唔系唔着 ，OK， 我望一望。 嗱，特登着噶今日， 哇，真系哦， 系啊，我有呢啲咁样样嘅， 好周到嘅礼数啊，你真系， 系啊，所以送呢只歌俾大家，今年所有唔好嘅嘢俾你大杀四方，杀走晒佢。有 Era 肥仔嘅个人作品啊，第一首歌名叫做 Lady Killer。 全你的素颜的堆满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真诚越练越熟练，打我一跌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你都不正 Baby girl 被得集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I'm not dice, you just like big and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 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guy, guy, I still like the way you fly、Daddy, you can hold me tight。 感官张开倒下，动作招式比高下，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yeah。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假使怕狠，请你不必爱神，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疲倦，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肯出卖自尊。 肥仔嘅 Lady Killer， 平复翻啲心情啦！我终于都， 我都祝你啊！希望你今年都成为 Lady Killer 啊！ 我都希望啊！ 啊，就算 Q 唔到好多个 ，Q 一个翻嚟都好啊！ 成为边啲 Killer？Lady Killer， 我可以成为边 low Killer？Lady Killer， 边啲啊 ？Lady，Lady，Lady Killer 咯，即系边啲啫 ？Lady 咯。 救命啊！新一年啊，大家有啲进步啦，我哋两个都 会进步就唔系我啦。 OK。所以真的不可以祝你新年进步啊咁样。 啊、 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其实今年呢 我觉得啦即其实今年有一个最弊的地方啊就我觉得没有利是收的感觉。 我见大家已经将自己 PayMe 那个 QR Code 摆上 网。是啊。 真的话有人收到嘛我都想试一下。 我都想住啊几好啊咁样。不是啊多得五蚊得五蚊啊而家咁样的市道是不是 一蚊我照杀啊百无禁忌啊。 咁喺我哋屋企呢嗰个问题比较明显啲嘅。因为我哋有啲亲戚直情系即系喺其他国家。咁、冇可能嚟到啦。即系以前真系会一家人喺喺香港多嘅都系咁样会过新年啦咁样。咁但系呢件事喺今年就冇办法成行啦咁样。咁好老实讲呢即系在外國那些利是是大封一點的因為都真的很難見嘛 外國的利是特別大 是特別厚啦這樣那有可能有些是外幣添啦直情是這樣啦 十萬元人來囤添 是啊可不可以幫他趕他出去或者趕我出去好掃興、啊、 我真的收過舅父當年封一萬元越南幣 啊，咁即系几多港纸啊？ 好似我唔记得，我唔记得个兑率啦。 系， 即系兑翻唔系真系好多嘅，因为嗰年去佢嗰度即系拜年 啊， 有呢啲咯。 系啦，咁样，咁于是乎我唔知点解，我今年新年咧就有种缺失，于是乎就问我啲 friend， 即系我就喺度谂，哎呀死佬系咪？太即系着重金钱嘅诱惑咧，咁样啦，系啊嘛，系嘛。 头先方志豪例子已经系啦， 系嘛？因为我真系以为佢谂住讲钱啊，最紧要有钱咁样， 系我 身体健康。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喺我啲 friend 咧，同我计咗条数，我都 OK 噶喎，咁样。我哋突然间发现咧，我哋身边原来未结婚嘅朋友咧，已经系少数啦。咁我同我信嗰个都系未结婚嘅，咁样啦。但我发现我哋原来身边好多朋友都结晒婚啦，之后仲要其实我哋都认识佢嘅伴侣噶，咁样啦。咁其实一个 friend 我可以收到四封噶， 一个 friend 有四封啊？ 系啊， 点解嘅？ 咁因为其实好似方子浩咁样咧，我哋唔识佢老婆，佢都俾咗两封。 哦， 咁跟住有一啲就系、是、我哋会分开，即系同佢老婆啊，恭喜发财啊，咁样同佢老公又啊，恭喜发财啊，咁样咁就有四封噶啦。系啊， 咁横蛮无理嘅你哋啲人， 冇错。于是乎咧，寻日夜晚咧，我同我啲 friend 咧就喺度。你明唔明人哋新婚嗰啲人咧，先会写个宾客嘅 list 啊嘛，咁样。跟住我哋两个系啊，我哋两个就写咗近呢几年结咗婚，有边啲系我哋遗漏咗嘅朋友，我哋平时有少联络，今日新年应该去同人哋拜下年嘅一啲嘅朋友，哇，即系为数都几多噶喎，咁样。 哇 ，fat fat 啦，成个月唔使翻工啦。 成真觉得系啊，可以攞个假啦，咁去一转长隆啊，咁样。 好市侩情啊，你系。 即系跟住我咁，但系呢个都系即系讲笑啫，咁同埋。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可以收到大家的祝福同埋可以同更多朋友拜年即、就是我的荣幸啊咁样。是啦。所以呢我就想起广东人最主要咩 最重要咩 最重要水为财啊。所以要有水喺度㗎嘛。仲饮咗落肚之后系边个㗎系你自己㗎。所以饮多啲水水为财啊。成肚都系水就系、是、成肚都系钱啊。我这个祝福啊实际过你那个 Q 啦多多声啦。简直啊郑融啊歌曲名称叫什么啊 多喝水。 水为财加油 狂流吧看我泪上熟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秋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攀成熟成熟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寒人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余中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

你唔好再问我斗利是啦，你头先已经斗咗方之豪嗰几封，仲有啊，你头先咪话计晒你嗰啲 friend 嗰啲，你问你啲 friend 攞啦，你唔好再搞我啦，求下你啊！仲有啊，你嗰啲姨妈姑姐嗰啲咧，叔伯兄弟嗰啲啊，农历新年终有机会大家见面啊！大家今年抑压咗咁耐，都揾个藉口啦。所以啊，咁多位姨妈姑姐、叔伯兄弟，系时候归位啦。 一家一家一再合成做住下，若见假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回堆吧。尊贵的尊严，去抵抗风化，火灾之中，请你回来，别要怕。责任太多放于面前，才回来归队搏救当天的战友，不再退后，用万年会依旧，我靠两手去挽救。 四兄弟都归位啦 ，See All Star 新歌。叫做集合吧，地球保卫队。新一年最紧要人冇事，因为人冇事先可以找到你生命之中的另一半噶。 一开始没法可休止，循序去进化，大概都等不切。生命内请给我位置，天塌下时可上意，简单得像某火因子，流落到世界然而三亿多次，失望尽头遇上 聚太惊想。若然没有你，就如没氧气，这可怕物理，我不舍弃。要与你抱一秒传记，自宇宙最初到达最美。是辛酸，陪着你折算，原爱恋总不缺，稳定未来尚太远，亦可继续周旋，双细胞如此接近，没性事如身份，那化学仍相衬，那句成分赤裸场面太逼真。若然没有你，就如没氧气，这可怕物理我不舍弃。要与你抱一秒传记，自宇宙最初到达最美，直到了地球被废弃，细胞这容器痛，或你用功不太早，单单想得痛，没智慧也未算早。通通什么痛，饮到处也是困痛，单单想得痛，用那个人法太薄。若然没有你，就如没氧气，这不变定理要怎处理？我与你不需太大气，属宇宙最浅那俗气，内容大致也没谁愿赞你。 经常一年尾的专辑 Limerence 来到这首派台，歌名叫做《世上唯一双细胞》。听着首歌的 outro 令我想回野路这首旧歌，是啊，虽然他们有新的派台作品，但这一首都有祝福寓意的，祝大家出入平安。 拜呀拜呀，夜幕垂下我梦游，拜呀拜呀，我女神带我走，拜呀拜呀，在病床上我白头到月台到露台到门口，拜拜呀，在上楼望向下楼，拜呀拜呀，我女神怕怕走，拜呀拜呀，情目还未到尽头，着肉抱着睡抱着神楼，不要紧尽速的去。明日能否喜欢我，结实而幽恋，在蜜浸温泉是最完美的爱恋，如鲜花种满流花园，坐实气垫船，沉着神秘的气喘， 前面的新发现，摇着红酒欣赏你正面和背面。浸温泉是最完美的爱恋，如鲜花种满后花园，坐上汽车船寻最神秘的气泉，来骚扰这个后花园，全部好东西记住发生。 一首野佬的作品，2015年的《着物浸温泉》，其实整只碟都很正的。有时间可以轮翻啦，大家。野佬嗰时嘅专辑叫《Our Fantasies Are》。 You are 延续着蜜浸温泉的画面。来到 Dusty Bottle 这一首叫做 Break It Down。首先填词嘅有陈永谦啦，今次有黄乐怡，一个男一个女嘅填词人点样去讲同一件事呢？ Break it down tonight, yeah,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点话。Break it down tonight, yeah,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可以当坏细路。Break it down tonight, break it down tonight, yeah, come and dance with me tonight, yeah, tonight, yeah. 金冠电道， 既然两首歌咧都系只能意会不能言喻，系大家用少少脑筋咧 get 下谂下咧先知嘅。系啊，新一年希望大家都用多啲脑筋啦。面对眼前嘅问题、各种事情嘅时候，脑筋清醒一啲。 为你介绍啱啱听呢一首歌，听到有一啲民族嘅乐器，譬如有一啲嘅口弦啦，系啦，重拨啦 ，didgeridoo 咧负责嘅就系黑鬼啦，另外亦都有啊负责电吉他 mixing mastering 嘅 J 姐，有呢一首啊鸡蛋蒸肉饼嘅新作品，歌名叫做 Ideal War。先听一次六点钟新闻报道，翻嚟有大乐吧。 病石，警方开枪还击。另一方面，缅甸军方政变夺权之后，趁住今日联邦节假期，呼吁民众如果想要民主，同军方合作。又赦免超过23000名囚犯，表示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内陆地区。预测本港地区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星期中后期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噶，车龙咧排到去富山道游泳池。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黄大仙中心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挤塞，龙尾排到去富山道游泳池。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反方向东隧的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大老山隧道入沙田，龙尾去到彩虹嘉欣坪。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反方向入将军澳都是排队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清水湾道落平石都很塞，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就是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顺利村。另外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富山道桥底。黄大仙祠一带交通包括马仔坑道、竹园道、凤舞街交通都是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渔民坊。在新界啦，大埔丁角路去返大埔中心方向，而家呢近住龙尾滩一段仍然都係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井栏树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入口九龙。最后 Sammy 祝大家路路畅通，身体健康。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快活人祝彭仔步步高升，快啲添丁！ 祝彭仔福如东海，恩恩爱爱。 啊，阿田同豪仔，咁你哋唔使互相祝福嘅咩？ 诶、哎，彭仔好，大家都好啊！ 你有福，大家都衣食丰足。 啊，进步啊，真系一踏入牛年就个个都讲嘢咁叻。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 牛年行大运、 啊。新年。可唔可以俾啲新意思啊 ？No problem。新蒸头，港台电视31同你睇新啲。今晚零距离科学带大家前瞻新科技，话你知科学家嘅创意力量同幻想，随时会吓你一跳，仲会揭示一场场科技新革命，点样颠覆每个新常态？今晚年初一晚9:30，港台电视31。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

財，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喂，利是啦，你話曬都結咗婚啦。 波成，你唔好扮嘢喎，先翻嚟俾咗你噶啦喎，又想呃多方啊嘛？ 真恭喜！ 冇人嫌多嘅， 耶！ 又先俾咗我左手，未俾我右手啊嘛！ 哇，係。 咁你系咪第三次就攞脚力 啊？系啊，通常应该起码有四封啊！话你听， 你都几识压利是啊？ 硬系觉得咧，初一流流咧，见到你哋两只嘢咧， 吓点啊？就即刻 好意头啦， 系咯， 系 冇咩开心啊？ 左青龙有白虎咁啊？唔 系 咯， 边个白虎啊？ 唔系喎，农历新年好似唔系青龙白虎啊 ？Anyway， 有门神又好啊，咩都好啦。 食噶财神啊，系财神啊，唔系门神啊，大佬。 有奇轮咯， 阿 真系， 系啊， 迎节啊， 冇错啦，年初一都有呢个咩啊， 新年大 乐 包， 耶、yeah, ，好开心啊！ 咁我哋今日转一定系贺年歌啦， 贺年歌嗱，但系咧， 如果咧我哋就两个斗咧，睇下边个识唱得多贺年歌啦，好唔好啊？ 我觉得呢啲太简单啦。 啊！你今日出好难啊！ 都唔系、 啊， 不过我觉得好特别嘅都吓、啊，有惊喜啦。总之一定系就一阵大家听就知噶，我唔透咁多。但系因为咧。即監製俾個任務我，即平時咧都派好多嗰啲揮春啊、橫幅啊，寫一句嘢俾啲歌手朋友咁樣 啊 嘛。 咁 啊，監製今日咧就叮囑我啊，佢叫我揀咧就一啲過去一年鼠年嘅一啲歌曲，咁啊送翻俾兩位咧就寫一啲揮春嘅。啊，監製咧。佢去係啦，依你睇到啊，係啦， 前日宵夜當早餐。 前日宵夜当早餐咧就新歌嚟嘅呢一张咧，我俾波成啊，你一阵自己谂下点样铺啦，监制自己写噶吓。咁啊呢、這个咧系我嚟祝福啊波成嘅，因为我知道咧我认识啊波成以嚟咧，其实波成嘅生活咧都就好似呢一句咁讲噶啦，前日宵夜当早餐 噶啦，有得食好食啊， 系希望你往后嘅生活你警惕住自己，望住呢样挥春。 你知唔知点解前日宵夜当早餐啊？太穷啊！ 喂喂， 今日早餐度食紧前日嘅宵夜、啊。 我冇见过人穷咧，系有宵夜食噶。O K， 穷嗰啲好似我咁咧，一日食一餐嘅啫。O K， 年初喺度翻工，系因为爱定系责任啊？ 系穷啊！恭喜发财。 跟住 我哋冇收过脑啊，大佬。跟住咧， 跟住阿婷呢张咧。我揀㗎，石哥都係未開始已經結束。喂，聽落去好似唔利是咁啦，係咪？但係有原因嘅，因為我知道咧，阿瓊 因為你心地差咯， 唔 係 啊，因為阿瓊咧經常都受到一啲生理痛嘅嘅辛苦嘅影響，所以我希望每次生理痛，阿瓊都可以未開始已經結束啊。送俾你啊！ 我嗰个生理痛，如果未开始已经结束， 就好大 已经停经啦！我心，你哋可唔可以送啲老礼啲嘅嘢俾我咧？真系， 系 多谢 晒， 多谢 晒 啫， 多谢 啊！咁啊，嗱，同阿监制有交代啦，依家你谂下点样铺啦 ，OK？ 我想话咧，呢两句咁样。咁靚嘅嘢啦，因為都係歌詞嚟， 你高啲啊，唔係監製又唔幫你寫嘢俾嘉賓啊。 佢由年29開始讀，年初一都係讀咗咁樣兩句咁嘅嘢出嚟。 好嘢，多謝。 好，多謝曬監製，多謝曬，多謝曬。好啦，我哋今日主題係咪賀年歌啊？ 賀年歌啊，哎，頭先嘥好多時間，快嚟啊！ 嚟。 广东乐坛第一代的贺年歌其实大概去到1977年才出现的。当年音乐人关胜友先生应唱片公司的要求制作了一张贺年唱片。整只唱片包括了12首的贺年歌曲，包括《欢乐年年》、《迎春花》等等，由全全音乐 Wise Louis Ness 主唱。 嗱，呢一个呢真是点都要提一提啊！广东乐坛最早期出现嘅贺年歌，其实嚟嚟去去都离不开噶啦， 系歌手名嚟噶， 歌两个人嘅歌手名， 一男一女两个歌手名， 一男一女，我哋经常 郑少秋、汪明荃。 哇！以睇嚟啊，琼细细个已经听贺年歌， 以你个年代嘅1977年， 冇错。话说我当时十零廿岁到， 你唔好同我讲你屋企有呢只碟啊！ 唔系啊， 哦。 我想话咧，我唔知系咪因为我一路 keep 住都身体唔系好好， 所以你就听 我头先一路系合埋眼去听个问题啊！我觉得我真系听到嗰六只字啊！ 哦， 你开始得识得将啲嘢调翻转咁听啦！ 调翻啦！我唔知点解我头先就听到郑少秋、汪明荃。 哦， 我剛才就覺得我真的聽到這種直接，是不是因為新的一年我被人開發， 你耳仔靈了、 啊、 開發了，我試試講過你看估不到 What's what's what's what's what's 波性是蠢材 錯 我都想睇下你话啱系。 唔系，等阵先，可唔可以讲多次阿琼你头先个答案啊？波性系咩话？ 蠢材。哎呀，你知唔知呢个动作叫咩？公道自在人心。 哎、 我祝你新嘅一年鸿图大展。 冇办法啦，波性你第一条答唔到啊，真系唯有话你蠢材啦啊！ 郑少秋、汪明 荃。唔紧要，嗱后边嗰啲咧就再近翻我哋年代多啲啊。 但系我想讲呢一只碟真系影响香港呢个贺年歌心愿、 啊。几十年啊， 系啊， 咁啊有边个商场唔系播呢？ 乐欢乐，年年都唱紧喎， 好一朵迎春花，真系六足四十年啦， 秋天嗰啲，哎呀， 我想问，唉，讲到呢度，我真系忍唔住讲多两句，有冇？我想问有冇人咧，其实系好唔中意听呢啲贺年歌，因为我识啲朋友真系好唔中意听呢啲贺年歌，唔知点解？ 唔好重复就得噶 啦。啊，系咯，我就系觉得即系你。冇嘢啊！我覺得好啱氣氛啦、啊。 喺啲商場餐廳咧，聽賀年歌唔係問題，但我哋都叫做比較 sensitive 一啲咧。佢 please 一重複，我就知道 頭痛啦， 就頭痛啦。哦，即係完咗啦。咁即係啱啱啲嘢就會再重複咧，呢、這個我接受唔到。 咁我可能行開啲商場比較年輕啲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就知道哦，你買咗英皇嗰陣碟翻嚟播啊嘛。 我幾驚你話新年仲播 Last Christmas 噶。 耶！先佛頭頭第二條。 广东乐坛嘅贺年歌，其实去到千禧年都离不开一啲喜庆嘅大调噶，就好似连哥哥张国荣都为 Twins 出演过 MV 嘅《我去咗夜》咁样，其实都系沿用紧旧有嘅贺年曲式。 哇！你哋个 呢个有咩难度啊？ 我唔记得个名字啊！ 咪你最红咯！ 哇！嗱嗱嗱嗱 ，MV 就唔记得 啦。呢一首歌已經是在騷動出現最高頻率的好年頭的作品嚟嘅咯，邱國盛呢個年頭輸到落年尾， 真係年頭賣大包噶啦，國盛，我真係幫你唔到啊！ 你見我頭先抌曬地就，哎呀，嗰只係咩？嗰只係乜嘢？ 跟住我以為呢個係戲嚟㗎，我唔想同彭秀慧講。啲戲太多啦吧？呢、這個有乜嘢好唔知？ 我頭先見到佢個皺眉頭係嚇，係嫌我出得太過簡單啦，定係佢真係諗唔起咧？ 我有一瞬間以為佢係覺得等太耐，佢想你快啲結束條問題，可以衝出嚟答。 我記得個畫面咋。 你唔记得个歌名？ 不过嗱， 其实咧， 咪就系佢哋心目着晒红色衫。 因为喺度咁 样，冇办法。Twins 太多呢啲歌，又有嗰啲咩咩 八星暴喜，咩破破喜。 你记得都好嘢， 好嘢啊！你记得嗰啲名字，羊年又有过一个噶嘛？ 咩孖宝六六八啊？我记得我有嗰只碟噶，六角形啊，我屋企有啊，出埋年龄啊，真系。 唔老礼啊，今年。 诶、哎，唔紧要，仲有一题俾你啊，睇下答唔答赢，即系掹翻少少运翻嚟啦。 耶、 去到近代，贺年歌咧都唔系好似以前咁一式一样噶啦。除了有农夫以 hip hop 为主调的风生水起之外，早几年 Inirus 在网络上发布音乐作品，亦有一首异常欢乐贺年歌，歌词有别于其他的贺年作品，可以说是异常怪诞的。 李嘉欣， 冇可能答错啊！呢条啊，波成，我对你太失望。不过唔系嗰阵时，呢个歌手啊，一个歌手名啦、啊，呢、这个歌手同波成都算，同阿琼都算系相熟噶啦，我觉得。所以你讲李嘉欣嗰下咧，我就系喺度谂，哎，哇，系 小明去拜年， 你应该去睇医生嘅。年初一叫我讲啲咁嘢。 你谂下李嘉欣医生会唔会改个贺年歌嘅歌名做异常欢乐？贺年歌先，即系改得呢啲名咧，通常咧本身个人都比较趣致啲嘅。 李十一， 女歌手嚟嘅，好早期嘅作品啦。嗰阵时佢都未喺会派台嗰阵时嚟嘅，仲喺网上边出紧歌嘅啫。 女歌手 摆下 YouTube 嘅啫。 女歌手仲要同我哋熟啊？ 都算相熟噶啦，喺我嘅認知當中，我覺得你哋應該都算相熟。 即係好空白啊！有個腦突然之間。 我 sorry， 好冇禮貌地，但係我真係想知道答案地問一個 tips， 佢而家仲係好活躍嘅歌手。佢而家仲係好活躍嘅歌手。 網上面， 佢有冇曾經組過組合或者樂隊啊？ 今年是 谭杏兰， 今年是有攞过奖的，在我们的 陈雷啊， 陈雷好唔 夹咩啊？希望大家去重温苏东音乐嘅。 歌声终于都掹翻， 因为听到英文名嚟噶啦，已经系。 但系我想话咧，你听唔听到佢嗰个声咧？我听到系 his lyrics 啊， 我都听到 乜嘢啊？想将嗰个字调翻转，我都完全捞唔到系乜嘢。 哎，嗱，你哋就系咁样咪唔啱咯？你唔应该再听，靠听住个音去玩呢个游戏咪唔啱咯？ 啱。 唔知系咪我呢啲位俾佢教训咧？我好想中佢一锤嘅冲动， 真系好想送翻句嘢俾佢啊！真系 送啊送啊送啊！你哋都未回一句俾我， 拣翻个歌名送俾佢。 未开始已经结束， 我叫你多喝水啦，都系。 好啦好啦，今个星期我要宣布， 我知送咩俾佢，低级趣味。 Mission completed。 好啦，大年初一呢都係由阿King成为呢个大恶霸嘅台柱嘅。 牛年第一击就唉。 我答应大家我会有年头赢到年尾赢到。咁我要讲我嘅惩罚系咩啦，系咪先。 好呀好呀。 农历新年你最想见到边个？ 最想见到你咯。 哇实现咗啦。 咁好大件事啊。 点解啊？ 因为我想话你想见到边个就叫你扮边个。 OK， 我觉得呢个惩罚接受。 梗系想见到财神啦、啊、你都讲一个你易扮啲㗎啦，你真係。你扮我真係好难俾个交代啲听众㗎嘛。 我而家真係想睇波城扮阿琼嗰个扮财神喎、 啊。其实财神同嚴琼嘅身形都唔係差好远。 嗱，我想重複，我係同聖誕老人嘅身材差唔多啫。 今日禮拜前咪就睇我扮嚴瓊扮財神， 梗係唔得啦！即係既然佢講出想扮我嘅話咧，我就要成全佢， 係 扮翻女人啦，梗係。 唔好啦，財神啦，好，財神去哥。 你係諗啊，你扮中國娃娃啦，好唔好啊？ 中國娃娃好啊！ 中國娃娃真得真拜年嗰個咧，有冇睇過嗰個 MV 啊？好中意啊！扮中國娃娃好唔好啊？ 佢已經。佢已经开心到讲唔到嘢啦！ 我觉得年初一就已经见到佢嗰种生无可恋嘅感觉，我唔知点解，我突然之间有啲于心不忍。 我哋 到底系会拜咩咧？嗱，俾佢做埋嗰个年初一嘅 EDM Friday 之后，留意我哋啲片。哎，我啲片咧而家成日拖住打一条数，好对唔住啊！好啦，一阵咧就系七点钟之后，我哋留意片，睇下今次波城要拜咩啦。 出嚟又睇奖啦，农夫今年又攞奖啦，睇奖睇奖睇上，攞奖攞奖现场，俾啲掌声有请。一命二运三风水，人有三衰六旺，我仲要衰到几岁？究竟点解佢出世嗰时含住金锁匙又点解？我成间屋仲细过佢座次又点？解我次次买六合彩时中一个字，系咪有出事出世害事？点解佢系我 boss 揸 boss？ 我都 cos 佢好多女士，同人同命同姐唔同病，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命二运三风水，四舍五入犯太岁，六六无穷都仲咁衰，七除八强九十岁，十个光头都唔同命水。人出唱片，我出唱片，出到喺颁奖典礼里面，镜头唔影呢边，观众睇我唔见。我哋坐喺侧田嘅侧面，侧面侧面侧过打田，点样先做到歌声急急摇律令？俾啲掌声有请。领领出嚟又睇奖啦，农夫今年又攞奖啦，睇奖睇奖睇上，攞奖攞奖现场，俾啲掌声有请。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六岁，七八年后就生个女，九十几岁都仲未去，个个都唔同命水。人踢波时我又踢波，但系点解人哋踢皇马我就踢南华？球迷唔多想睇，我又唔多矜贵，场场都以和为贵，打和打和和过和仔，点样先做到球星急急如律令？俾啲掌声有请。 属猪嘅朋友，属鼠嘅朋友，属牛嘅朋友，属老虎嘅朋友，属蛇嘅朋友，属马嘅朋友，咁佢 第二生肖嘅朋友点啊？ 嘅朋友点啊？ 睇奖睇奖睇上，攞奖攞奖现场， 我一出世 就识睇梅花易数，用咗廿年罗间东南西北，紧系分到。我掌又睇到，上又睇到，要 rap 都完全冇难度。鼻头好有肉，内心就冇毒。眼睛水汪汪，桃花运畅旺。眉尾散，储钱难。上唇口重情，下唇口比较重性。 零零零零，我有嘢问，问下我嘅桃花运。 知君好男人，过几年就结婚。 啊，零零零零，我又要问，问我老婆系乜嘢人？ 六永大情人，个老婆好销魂。 啊，师傅答唔答得到？我第时做乜嘢好？ 知君问得好，最啱做写稿佬。 啊，师傅想个面咧，答我做咩事有钱？ 六永要表演，最适合做幕前。 零零零零，咪守住，农夫有咩要注意啊？ 知君多主意，陆永要做主持，罗间最紧要睇得啱，人哋点样讲你都好行。 零零出嚟又睇奖啦，农夫今年又攞奖啦，睇奖睇奖睇上，攞奖攞奖点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10宗。九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住在尖沙咀美丽都大厦、八乡逢吉乡、马鞍山锦丰苑锦兰阁、元朗安乐路苑东发展元朗大厦、石硖尾村美影楼、九龙塘映月台 B 座、大埔三门仔和广福村广智楼。其余九宗是有关联个案，当中有个案所住的大厦之前并没有接受过强制检测，包括东涌东环一期五 A 座、薄扶林金粟街碧丽苑和九龙城沙浦道46号豪门。因应疫情，林村许愿广场今年大年初一至正月15都不开放，市民未能够好像往年咁到场抛宝碟上许愿树。今日到林村的人流较往年少，有销售风车和宝碟的摊档话生意惨淡，亦都有食肆话较以往减少70%生意。在林村许愿广场附近的林村天后庙，不少善信来到上香祈福，又说今年林村的农历新年气氛明显不及往年，不少市民都期望疫情在新一年尽快过去，各人身体健康。早前发表歧视女性言论的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宣布辞职。森喜朗在东京奥组委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表示，对于自己早前的不当言论引起混乱，致诚道歉，决定即日起辞任主席一职。他又说，最重要是在今年7月举办东京奥运，不希望自己成为障碍。外界关注主席的继任人选，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很多官员都属意由女性接任东京奥组委主席一职。曾经代表日本出战奥运的奥运上桥本圣子可能是接任人选。至于被指是热门人选的日本足总前会长川渊三郎，早前透露森喜朗希望由他接任，但反对声音认为川渊三郎由森喜朗指定继任是黑箱作业。川渊据报在压力之下已经表明拒绝接任。国际残奥会主席柏森斯话：，随住森喜朗辞任东京奥组委主席，希望社会更加强调多元同包容，唔单止喺性别形象方面，而且喺种族、性倾向同埋残疾人士方面有积极变化。柏森斯发表声明话：，佢坚信喺所有坏嘅情况下，一啲好事会出现。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日大年初一，同大家玩啲中式嘢。第一首为你揾嚟嘅今日 EDM Friday Mix 嘅歌咧，严格嚟讲唔算系 EDM 嘅歌嚟嘅，因为佢 dance 嘅元素咧唔算好强。但的而且确佢都一首电子音乐，嚟自本地嘅制作人。他的名字叫做 Hirsk H-I-R-S-K。 将《帝女花》里面的一些的歌词声音放在这首作品之中，歌曲名字叫做《落花》，收录在 Hirsk 的个人专辑里面《操操操操切》当中。之前松动音乐我们都有轻轻跟他做访问介绍这张专辑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听回，听到怎样将一些传统的歌声加上他自己的 sound design 融合变成这一首作品。半个钟头会拣嚟一啲咧，就由中式音乐元素比较重啲嘅电子音乐作品。第二位都系嚟自香港嘅朋友，叫叶耀坤，有呢一首作品叫做《年》啊。 呢首《年》咧收录咗喺佢2019年嘅专辑《中医》里面。嗰时一听到嘅时候就谂紧，新年咧有机会播下呢一首都几啱数嘅。第三位啊，嚟自中国内地嘅朋友叫做 Seven Grams， 有呢一首歌叫做 Peaceful War， 成张专辑都系有啲中声音乐放喺里边，但系玩嘅音色咧亦都系比较新啲嘅。好犀利嘅，因为佢系第一位即系中国籍嘅 DJ producer 咧，登上呢个 Ultra Miami 嘅 line up 上面。当初佢话因为中意 EDM， 所以自己整歌啦。咁啊，初头都系整啲即系主流啲嘅音乐，慢慢开始就会加入啲 dubstep 啊、trap 啊，甚至乎咧 hard style 嘅元素落去，好似呢一首咁。今日咧呢一个 mix 嘅第四首作品，嗰啲中式嘅乐器比较湿涂少少嘅，由两位朋友合作啦，一位之前曾经介绍过啊，嚟自香港嘅 Yako， 以及另一位好出名嘅外国嘅朋友叫 Nitty Gritty。 有佢哋两位合作创作嘅呢一首嘅电子音乐作品叫做深圳。所以话呢一首作品咧，嗰啲中乐嘅成分湿陶啲，就因为去到个 drop 嘅时候咧，后面已经冇乜噶啦。但喺中间嘅一啲比较静啲嘅位嘅时候，你会听到嗰啲二胡声嗰啲咁。炸咗几分钟之后，个人有冇醒晒咧？醒晒，今晚就可以食饭啦。接住呢位朋友咧，曾经攞过中国排名第一嘅 DJ producer， 佢嘅名字叫 Kelvin Set。最近咧，呢个 DJ Mac 咧亦都开拓呢个中国市场，亦都举行呢一个即系 DJ Mac China Awards 嘅一啲选举嘅。咁啊 ，Kelvin Set 咧都系 Commercial DJ 嘅呢一个类别里边嘅候选人之一。 曾经攞过中国排名第一嘅佢嚟讲咧，应该都有唔少 fans 嘅。咁但系至于结果系点咧，暂时都未知道。之后啊，如果出咗结果嘅话咧，有机会喺呢一个环节做，再同大家 share 下。今日最后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曲，来自 DJ Una， 有这首 Chinatown。 我发现呢，原来要有一些叫做中乐在里面的一些电子音乐作品呢，都不容易找的。所以听的朋友，如果你都有一些心水推介的话，不妨可以 inbox 我们骚动音乐。最后揀嚟呢一首 Chinatown 呢，揀咗个 instrumental 嘅版本嘅。2019年的作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其中一个示范，因为之前节目也有说过，现在的音乐作品已经是不同的曲风捞在一起了。所以当你听到它那个 drop 的时候，是一个很典型4x4，即是有些人归类叫 Big Room 这一只。后面你会看到它转回个 beat 是用一些 trap 的一些节奏的。 这个大年初一啦，大家喺唔同嘅地方听到好多传统嘅贺年歌啦。希望呢半个钟头揀嚟嘅呢一啲音乐呢，令你有返一啲新嘅体会。有返气氛之余，又唔係淨係平时听开嗰啲。希望大家会鍾意啦。祝大家牛年快乐啦，下个星期一年初四我哋苏动音乐再见，拜拜。